这就说啊，这个人生在世，谁呀都没法避免碰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情。怎么处理呢？实际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是俩啊，要说起来，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就说有些个事情，有些个矛盾纷争，最后打官司告状，闹到法庭上，甚至于比这个还激烈，最后难免是伤人害命。其实呢，深究起来，起根上说，要是当时没有这个一念之差，脑子里面有这根筋，有这个意识，是吧？相互之间各自退一步啊，这个和气礼让，也许最后的结局他不至于如此啊。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赶上周末呢给您说故事。世间万象，各种各样的事情，是您是没赶上，所以我给您说嘛，是吗？有些事儿啊都没法想象，是吧？骑了一电动自行车出了车祸，结果把人给撞死了不说，最终嘿嘿，这车呀这性质都改了。还有这事儿呢，北京的事情，北京晨报头些日子说的嘛，有一保安，这哥们儿啊骑了一电动车，他自己说买的时候还问那个车行老板，哎我啥，这车这个头哈，这个分量，这速度，这不算是机动车吧？不算，非机动车，踏实骑你的。所以这保安没多想，话说这一日骑着这车上路干嘛呢？到了西四那边，打算去这个车站呢去接人去，来至在钢瓦市碰上事儿了。今儿也不是怎么回事啊，钢瓦市您知道吧，就是西单往北那个地方，那天这个地方堵车，呵，这塞的呀基本上都没缝了，高板豪平，又是机动车啊，里头还包括私家车、社会车辆，还有这个公交车，那边还有电车呢，我这么印象当中啊。这车一多呀，这保安一看骑着电动自行车嘛，哧溜哧溜打这个车缝之间就那么钻，他着急呀。走着走着，突然间这俩车之间，俩大车之间啊，有一个很细的这么一条缝，也就能过去一个人，就这么宽的距离。这保安一看，寻思说我加速吧，我赶紧从这冲过去，我好过去，我接人去，我着急呀。刚一踩油门打那条缝，两车之间噌，瞬间处理老太太，老太太把脸一甩一看，呀车来了，俩人都看见对方暂时站不住了，突一下这电动车把老太太顶出去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不是车多堵住了吗？老头老太太两口子出来说呀，办点什么事情，也是着急，尤其老太太在前头是一溜小跑，腾腾腾腾腾腾，老头都没叫住他，打这俩大车中间他要钻过去过马路，一探头，哐，这还有一称呼叫鬼探头。俩大车之间啊，后面过了那车视线受影响，受到遮挡，老太太往前一走，边上过了那个电动车没刹住，一下顶出去了，送到医院没救过来，人走了，打官司告状到法庭，检察院说了，这保安您那车嘿嘿，您那是机动车，别介呀。保安不干呐，哎，我买的时候人说不是机动车呀，你这就是机动车，按照国家的规定是吧，时速啊超过20公里了，整车的质量超过40公斤，这就算机动车了，经过检验您骑那辆啊就属于这种情况，啊得上法庭了。 你这算机动车这玩意儿，它就那个情况就变了吗？是不是啊？人家说，哎呀，这电动车，电动车有的那个是挺沉的，车速也是挺快的，这速度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的也得多注意呀，是不是啊？交通安全也有您一份啊。您甭说骑车的，开车的也如是啊。有时候啊，发生这个事故出事情，跟这个肇事人的他那个心态有关系，太有关系了。这是南方浙江丽水那个地方出一档子事儿，有一位季姑娘，那个80后，也是30多岁了。这季姑娘啊，哎呀，这心里头挺难受。怎么呢？个人终身大事啊，麻烦了。跟男朋友谈了9年的恋爱，哎呦，这时候不短了。年纪轻轻，这个要处得好，赶紧就结婚吧。可说呢，处得好结婚呢，没处好，嗨，这俩年轻人倒在其次，关键是这男方啊，姓陈，小陈他的爸妈死瞧不上这季姑娘，不行，打我们这儿说过不去，你要娶进家门，你可别怪我们跟你断绝关系，我们就瞧不上他。他当我们儿媳妇儿，那就不成，不能接受。老家反对，俩人没走到一块儿去。小陈一合计，跟季姑娘说，咱就别互相耽误了，分了吧。季姑娘还舍不得，就这样，俩人藕断丝连。在小陈看来，他们俩分手了，不是男女朋友了，在季姑娘心里头还有这小陈这个人。嘿，就这功夫啊。这是去年11月份的事情，季姑娘啊开车上街办事儿，把车停好了，下车，哎，忽然之间打眼一看，远处呵过了一对青年男女，哎呦，俩人挎着搂着，呵，这个亲热哟。女的不认识，男的是熟人，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心上人小陈啊。季姑娘一看就火了，姓陈的，你这是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啊，你直接过来，你啐我一脸行不行啊？啊，你还给不给我脸呢？上去一把砰攥住这小陈，破口大骂，你个负心汉，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脚踩两条船。小陈一看，哎，倒是挺尴尬，但是也觉得冤呐。我说，哎，我说你冷静点行吗？咱俩都分手了，谁跟你分手了？你分手我没分，俩人就那撕巴上了。他们这个城市不大，边上有人呐，是街坊，认出来，哎呦，这不小陈吗？赶紧打电话通知他的家里头。没过多会儿，小陈的妈妈来了，干嘛呀？老太太不干了，怎么回事啊？当街打我儿子，一看是这姓季的，呵，更生气了。哎，我说，你要脸不要脸呢？啊，我儿子不要你了，你还伤感着吗？得，这话是越说越难听。这季姑娘一看，行啊，你敢骂我，我也骂你，又是一通脏话，还动手。这小陈一看，别打，算，怪我，我错了，行吗？你们都别打了，干嘛呀？这还不够丢人的？走，赶紧的拽着自己妈妈就走了。季姑娘余怒未息啊，上了车之后呢，本来发动车是说呢，我到别处办事儿去，等于跟这个姓陈的这个娘儿两个走的是相反方向。谁成想，这车开出去没多会儿，一掉头扔。回来了，照准了小陈母子，啪，直接就撞上去了。外带还撞了路边一黄包车，民国的事儿是吗？不是，去年的事儿。那怎么还有黄包车？当地的呗，旅游的，什么什么拉客的嘛，把那位也给撞伤了。陈氏母子进医院了，躺着呢。这个姓季的姑娘，行了，逮起来了。您这撞人的这个。说是最后给判了10年徒刑，我的天哪！不是，你说他这是怎么想的呀？嗨，开出去没多久，心里头啊，嗯， 这股子恶气就往上反，咽不下去呀、啊！哎呀，就想起来九年了，我跟你姓陈的，我们在一块儿卿卿我我的，我为你付出多少啊？可是你就因为听你家里头的这个意见，你就不搭理我，你们家人也够不地道的，呵，越想越恨，这就往窄处想，没法给自己宽解了，心中的块垒没法融化，得付诸于行凶。您说说看，这不是瞎折腾吗？是吧？还有那喝高了的，又有喝高的了，有，现代快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现代快报嘛，南京玄武区警方，哎呀，这警察一看这个事儿啊，没法弄，又碰上醉鬼了，有人打电话报警啊，晚上的事情，这就是十月份的事儿啊，打电话说你们快来吧，他遭我都不认识他，喝高了，哎呀，见人就打，打酒馆出来之后打躺下十几个了，警察一听这李逵来了是吗，赶紧到现场一看，可不是吗，躺一地，伤到不重，给这一大嘴巴，给那是腰上来一脚，大伙说我们这是为什么呀，他不认识你，你这干嘛撒酒疯，还那折腾呢，手舞足蹈，哇，我不活了，我不行，我打死他们，警察走，派出所说去，走，死说活说给拽派出所了，到了派出所还折腾，起手啪把警察桌上一个什么什么文具给摔地，哎，你干什么呀，警察一看那不行，他这么折腾他回头毁坏公共财物怎么办呀，得了，给他绑起来吧，给他绑起来，喝多了那先醒酒，这一绑他不要紧，呵，杀猪似的，哎呀，快来人呐，警察打人了，快给我打电话，我要报警啊，哎，不是啊，你就在公安局，对了，我找谁呀、啊、他12345，不行，12315啊，10086，哎，你到底要干嘛呀，啊，得，甭理他了，你醉鬼吗，去躺着醒酒去吧。一宿过后，这个到了后半夜不折腾了，他累了呀，睡着了。早晨起来呢，警察给他办手续啊，别的事儿都弄清楚了啊，你这个把人东西给砸了是吧，你打了人，人家不行到医院瞧病去，这个医药费啊，我出。醒了吗，酒一醒就明白了，对不起啊，民警同志，我这几天我心情不好啊，你看我这个啊，炒股票我亏了，嗨，所以我难受啊，喝酒啊，我拿这个借酒撒疯，知道吧，抱歉，没事，该赔我就赔，行，你倒挺通情达理的啊。对了，警察一看最后还有一项呢，是你昨天晚上喝高了说的啊，你要投诉我们，投诉什么投诉啊，没听明白，谁要投诉你们啊，你们民警同志多不容易呀、啊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啊，你们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你们付出了多大努力呀、谁会投诉你们啊，嗨，警察说你这套哪儿学的，还真熟，我说你要投诉我们呀、我投诉，对呀、你喝多了吗，你看这写着呢，不可能，脑子里头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投诉你们来着，你看你不信是吧，好嘞，把录像给他放，昨天晚上咱们这监控拍的，监控一放，这哥们一看，哎呀，我的天哪，臊的呀，哎呀，整个这是一疯子，在派出所里面这个折腾啊，噼里啪啦一通砸，骂骂咧咧，口中还是这个不干不净的，还要投诉人家，哎呦，你看，你看见了吧，我看见了，是不是你要投诉我们，当时我犯浑来着，你还投诉吗，我哪儿能啊，你们这么帮助我，谢谢，对不起啊，我道歉，你看了没有，早干嘛来着呀，这喝酒这玩意儿它伤势啊，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吗，最后你喝酒都出人命了啊，是那玩意儿喝多了喝死了，不是自己死了，是别的人死了，俩酒鬼嘛，死一个，哎，好嘛，还有这事，你看北京晨报的报道，具体咱不说了啊，有一姓都的，有一姓贾的，姓都的呀是一保安，姓贾的是医院的保洁，俩人之前一点都不认识，什么关系都没有，这姓都的岁数小，姓贾的呢小60吧，快60岁了，那天晚上各自喝了酒，喝完之后啊，俩人都有点高，结果来了一个小桥相会， 小一男一女不是俩男的俩干嘛小桥相会嗨桥窄啊就在北京啊桥窄俩人在桥边碰上了都喝多了这姓都的上去砰一把就薅住这姓贾的我跟你说啊这桥你敢下去吗你敢吗桥底是水啊你下去你要不敢下去我先下去你跟着你干嘛俩人就说这个那个姓贾的往后就退啊惹不起他呀好一不留神这俩人哐当一脚踩空拳下去了关键是这姓都的还会水而这姓贾的哎旱鸭子一枚结果在水里头扑腾他要是没喝酒还得罢了喝了酒了神志不清楚了又不会水结果哎呀呀淹死在水中那位呢姓都那哥们呢因此获刑3年嘿嘿蹲巴黎子去了哎呀还有那个也是跳河呀这是没辙给拽下去的让醉鬼拽下去了吗啊那是自己就跳了哟呵干嘛呀嗨不想活了88岁了不是这是什么为什么呢嗨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家里头都挺好的啊孩子们也挺孝顺日子过得也是啊挺如意的那怎么跳河呀吃饱撑的可说呢事情发生在杭州今日早报的报道杭州的事情在这个双休日啊到了休息日了有一户人家啊裘老太太闺女啊姓葛啊葛闺女闺女说是闺女岁数也不小你想她妈妈都88了吗葛阿姨跟裘老太太娘两个家里面还有孩子啊孙男弟女赶到了双休日呢说家里头咱们赶紧弄点吃的吧好好的咱们改善改善吧哎往往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这个规律有那个人家就这样一到了休息日一到团聚的时候平时见不着吃饭呢咱们都简单点是吧咱们都忙有工作一到了休息这个踏实了哈有闲工夫了在一块儿能聚一聚了往往这个时候嘿嘿容易生事儿啊他们家就这样裘老太太跟这葛阿姨就为了做饭那点事儿你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你一句开始都没当真往后是越说越生气嘿裘老太太这个恨得慌啊心说闺女闺女你不对呀、啊、赶上休息日你过来跟我拌嘴玩是吗好嘞我呀旁的能耐没有我给你死一个也不说话穿上鞋一拉门哐门一甩他走了起先呢这葛阿姨没当回事儿哎呀去出去吧赶紧做饭做完饭叫他回来吃饭结果呢做完饭了这老太太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而且这个时候天空当中下下了小雨儿这雨一下天冷啊哎呦葛阿姨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的话说这老太太干嘛去了跟我生点气别回头他走了跑了再走失了那我得找他呀出去一找可不找不着人了吗后来传来消息赶紧去吧在哪儿呢医院呢啊这人啊这人还是活的啊他挺好的挺好的没大事没大事您放心就掉水里了哎呀那赶紧去看去吧到医院一打听好吗老太太心眼一窄投河了得亏这河边上有人看见了有一位会水的师傅三把两把老太太给拽上来了这就算没出大事啊还有那个事儿呢哎呀一点小事小纠纷小的不愉快它容易引发大事情甚至于是伤人害命北京的事儿京华时报的报道60多岁一老爷子老爷子以前犯过事儿蹲过监狱服过刑后来呢刑满释放住在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平房院里头这个旁的事儿没有啊但是他跟这街坊不对付也没什么大的毛病就他们街坊啊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排水槽您知道吧平房院嘛下雨怕存水把这房子给沤了把这水排走啊排水槽嘿嘿整搭的这位60翁就说呀60来岁老大爷就他们家的这个房檐上头老头一看嘿行啊 我们家成你们这儿排水渠了，你这不合适啊，你把这个排水槽搭我们家房檐上，那这个水不都渗到我们家来了吗？你们家是排了水了，到我们家发水去，那不成啊。几次商量没结果，对方也拒绝改正啊，说哎呀，这弄不了这个，找居委会什么都不行啊。哎，赶上这天下雨了，哗，这雨是越下越大。老头一看他们家后山墙都湿了，那水都渗进来了，哎呦，那你怎么弄啊？把心一横，拿把刀过去啊，噗，嘿嘿，把街坊给扎死了。为这个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哎呦，这是为什么许的呢？什么事不能够好说好商量呢？人生在世，丁点大的事情都得针尖对麦芒，嘿嘿，这事儿啊，您说他还完得了吗？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您内。 斜阳暖暖，染遍小山村，荒然一起多少人。一条江水悠悠流过谁家门，微风轻拂起波纹。遥想明月照苏身，晚夜何时改星辰。传说淹没在红尘，谁在深夜轻弹琵琶，声声念女真，忽若剑出飞仙第七分。